道爷，该批八字不批呀、啊？ 道士不在屋头做些念经，跑到这儿来做啥子？ 祠堂，1910年，经变于西南。 康熙42年秋，黔东县巨妖，据说顶天立地，遮天蔽日， 风头一时无量，风低从无百计。 妖气，有妖气！ 如果一根木纤维就是一条虫子，我放进去的就是千军万马。 我要是死，第一个先拿他开刀。 自己弄到孤立无援，逆天行事吧， 就该活着受活罪。 司机，司机， 老子你听了。 瓜娃子，我自己先生帮忙。哎 呦，怕他老球，妈，死劲吧！ 人诈尸？ 不是。现在是哪一年？ 2014年吧。那个，我死了吗？ 你的血沿着肩庄滴进了我的心脏，所以我活了过来。我的一口妖气又支撑了你的命，没有死绝。 孽障，孽障，杀死吧！长安玉兄30万兵为我九重，神刀一下，万回四溃。 你们接着接着，我四堂这一生从无败绩，日出如山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你们谁是秋山的徒弟？ 乖乖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、啊、 快死快死的时候你都听到了什么？你没有真正死过，要能依山林秋泽而活，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去害人？ 所以你的第五件事是找到白鹰的妖狗，和他合而为一。 善恶因缘终有报，千年藤妖抽丝剥茧的复仇路上，司藤渐渐发现自己的命运早在70余年前就已经注定。 你的梦想是什么？ 重新做回人。你呢？ 重新做回妖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影等众 CV 联合演播，敬请期待。